那方式也很简单，第一种方式呢是可以找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的状况了。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这个账号，也可以实时的看到我们的现场情况。好了，介绍完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要聊的话题也跟一种方式有关系，在这里不如写封信吧。这算是什么方式呢？一个沟通的方式。今天其实在上直播之前，一涵问我说，哎，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说今天我们聊笔友聊一个特别复古的话题。如果你是就是00后，估计已经不太清楚笔友这件事情是什么了。 What？ 对，就是基本上就连发 email 都是不可能的，对吗？ 没错， 都是短讯啊什么之类的就已经可以去解决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如写封信，其实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而且这封信不一定是一定要寄给某一个人，可以是给自己的呀。所以我们先来听首歌，让把时光倒流到，哎，太好了，现在今天这个复播的位置有人，所以可以帮我把 CDR 推起来吗？ OK， 就在现在就可以干这个事儿。好，开始推，听这个旋钮的声音，然后再听到这样的钢琴声，好像一下子就把时间拉回到某一个时刻。这是来自五月天的时光机。 那阳光碎裂在熟悉场景，好安静，一个人能背多少的往事，站不清谁的笑，谁的温暖的手心，我着迷，伤痕好像都变成了曾经。全剧终，看见漫长工作椅灯亮起，这故事好像真实又像虚幻的情景，只是那好不容易被说服的自己，借口又顶不住懊恼的情绪，好后悔，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搬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有各种默契的配合，比如说现在不用拉到底，我们可以然后一点点的让他，对，要找这样的感觉。这是尾奏，来自五月天的时光机。好了，可以拉下来了。感觉好好哦，突然间那边多了两只手 帮手、啊、 对，然后就是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以前呢，之前我们的嘉宾很多时候他会坐在那个位置、嗯、因为吉他是一个吉他老师、嗯、然后庞岩老师也是我们的好朋友，特别的好，他呢不是那种特别善言辞的人、嗯、但是他手中的乐器就好像是 他的语言， 对，就好像是他的一种说话的表达的方式，然后所以我们就是我这边用声音，他那边用琴声来去交流，然后这样的默契，这样的配合也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出来。所以今天呢跟易涵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因为同样都是女生，然后呢同样也都是做广播的主持人、嗯、是同行，所以就像闺蜜一样，我们把聊天的场景换到了直播间里，有两个声音那么好听的人，那聊天的声音怎么不能让大家看听到呢，对吧？ 掌声在哪里？ 我来。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花椒直播账号当中已经找到我们了，有很多人问年龄，然后还有很多人夸我们，有没有很开心？我看到你们了，但是呢可能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一一回复，但是我看到你了，我来点个名啊。刚才谁留言来着？嗯，齐奈飞恨秋，对不对？我没有念错名字吧？嗯，看到你们了，然后也看到很多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在这里，诶，去哪了？哈，在这里，不如写封信吧。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有的时候，当我们有话要说，然后又说不出口，梗在胸口的时候，我们总需要找一个出口。我不知道易涵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候。 当然， 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现在，来，请接受我的催眠，把眼睛闭上。嗯。然后，哎，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位朋友说，嗯，主播喜欢什么礼物？我们什么礼物都喜欢哈。全我结束。每天播几次？嗯，我们是每个周一。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都会有直播的时间，只不过想看到女生版本的话呢，就是在周六日的晚上十点钟到十一点钟的十点答录机准时守候。好了，插播完了，广告时间结束，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走心时刻。好，易涵说现在把眼睛闭起来，我们想一想，刚才说到当有话梗在胸口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时刻呢？ 嗯，就心情不好啊，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讲，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写日记的人。 哦，真的？ 嗯，对，很小的时候，然后经常会把心里的一些想法呀，然后自己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通过日记的方式书写出来。 嗯，这边有人说讲个笑话，你在日记里面会有笑话吗？ 不会。不会。 所以在日记里面更多的是一种 心事。 心事。嗯，想起来那个时候就是纸质文字的那个对年代的时候、嗯、有的时候还会特意买那种上锁的 对 日记本， 密码本， 对，这样的话就是可以避免大人偷看什么的。 嗯，其实还好，我们家不会。我记得有一回我爸爸给我收拾那个书桌，我的日记本呢就放在桌子上，然后他也没有打开看，也没有上锁。 嗯， 对，我觉得 所以这是一种彼此的信任。 对， 但是其实说起来写日记这种方式，我呢已经无数次的尝试过，每次都以写年纪，然后开始是周记，然后变成月记，然后变成季记，然后变成年纪，然后干脆就换了一个本，不知道去哪儿了， 就是成了收藏本了，是吗？ 对对对对，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同感哈。但是呢有的时候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写信给自己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 嗯，一定是，就是跟自己交流和沟通的一种方式。 嗯，还有一种方式，其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嗯、就是笔友。 有，一定有。 你知道那个时候比如说哪怕 就是同班同学都是可以成为笔友的，就是今天晚上我先回去写一封信，第二天呢趁那个同学还没有，不是情书，就是闺蜜之间， 对，然后就塞到他的那个叫什么桌洞里，对对对， 多么有年代的词语。 是啊，然后就对，突然间想不起来那个专业术语。 嗯， 然后呢，在等着他来上学的时候，把那个翻出来看。他看的时候，你就会在想，嗯，他看到哪一句了呢？他此刻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感觉。你有这样的笔友吗？ 我有，但是不是同班同学。 哦， 就是我记得那个年代里边会，流行一种杂，应该类似于读者那种杂志，然后杂志的这个尾页上会有一个就是笔友的信息。如果你对这些笔友的，就比如说个人介绍啊感兴趣，然后你可以通过写信的方式，然后寄给他啊，相互之间会有一个交流。 嗯， 对。 好，一会儿我们说笔友的事儿，因为音乐结束了，我觉得应该把第二首歌播起来了。我们打个隔断好吗？ 嗯哼， 来 ，CD 二推起 走。 嗯，这首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男歌手的音乐，来自 Eason 陈奕迅，你给我听好。当然听了歌词你会发现，这更多像是对自己说的话。 你看看大伙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越日子枯燥。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越日子枯燥。我、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 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哇，现在已经就是旁边的易涵同学、嗯、然后已经开始自己自主的去操控了， 默默 对, 对， 然后那我这边就要起来，这叫什么，打一个成语，此起彼伏。所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坐在我旁边的是易涵，我们今天的好朋友。 Hello. 今天因为其实一般到了周日的时候我们是比较稍微偏理性一点，对，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因为好久不见其实，所以也刚好就算是更新一下我们的现状。十点答录机，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晚上的十点到十一点钟都会为大家准时呈现，只不过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帅帅的男生，嗯，周准啊，到了周六日呢就是女生时间，有杰克堂。周六我们有的时候会是一种感性的方式，有的时候会有音乐人小伙伴，还会有故事，用音乐和故事来串起整个周六的晚上。到了周日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谈话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人的，对，自言自语的状态。总之就是嗯，哦，突然间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就刚才我们在播歌的间歇的时候，易涵提醒我说，对，就是好吧，我必须要说了，礼物呢？ 说好的小礼物呢？ 说好的礼物呢？就我第一次在节目里面要礼物，因为我一直都特别不好意思，然后呢就是对对，这边有人说了，有一种任性叫做刷礼物、嗯、说得好，谢谢你。然后还有六六六走起来的，哎呀天哪，原来这都是一个套路是吧？ 没错， 每次都是可以把这个编成一个绕口令一样的，从头到尾的说一遍。好，其实我们还是一档非常走心的节目的，嗯，有没有礼物都不重要，但是有当然更好，嗯，永远都是要车轱辘话来回说、嗯、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找到我们的几种方式，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状况，或者你可以在花椒的账号里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呢，或者你想跟我聊天取得联系，那就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块柔化音碎是六个字。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在题目上，屏幕上有写，不如写封信吧。你有多久没有写信了呢？这个问题先问我旁边的美女，你还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 啊，真的好久。但其实我 还记得上一封是什么时候吗？ 给你写的呀。 真的假的？ 你忘了吗？ 你能经你提醒一下吗？ 那个礼物啊。 哦，那这应该算是小卡片那种级别的。 嗯，对，也算是信的一种吧。 嗯，对对对，哇，好荣幸。所以你上一封信居然是写给我的，然后我今天居然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真的是特别的合适。 对，我也觉得很意外。 嗯，你当我跟你说我们今天要聊这个的时候什么感觉？觉得杰克堂是怎么了？突然间 我觉得你找对人了。 现在还保持写日记的习惯吗？ 现在不写了，但是会写那种小心情，就是 小心情， 就是类似于那种就是几百字的，就是你叫什么心情物语。 哦哦，真的吗？ 嗯哼， 现在还会写？ 这个不连续了，因为原来写日记是每天都写嘛、嗯、现在就是心情到那儿的时候可能会写一下， 比如说、嗯心动的时候会写吗？ 对，会。 那我们就一边听歌一边来体会一下心动的感觉。 OK, 来吧，走。 这是来自陈洁仪的 心动。 心动，对，就是他。花椒的朋友们，我看到你们了，还有一位老朋友，应该也是新朋友。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 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刚才有一个人说可以唱首歌吗？唱一句算不算？反正总之满足了，满足了有什么奖励吗？现在突然间开始学会了。嗯，谢谢缘分注定，还有想念叫什么叫叫 B7305， 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看到你们了，所有关注主播的，和我互动的，留言的，聊天的，夸我们的雨辰，谢谢，谢谢你们。今天北京的天气很好，我觉得至少有阳光，有阳光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没错， 对我来说 心情也好。 没错， 嗯 嗯，可以晒晒被单，然后感觉一下阳光照在上面的味道。其实所有的这些日常琐碎，我们都可以把它写封信寄给不知道远方的谁。其实之所以会选择这个话题啊，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嗯， 就是上周的时候回了一趟，就是那爸爸妈妈家， 嗯， 然后就找到了以前自己小时候写的一些东西， 嗯， 其中就包括写给自己的信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写信给自己。 嗯， 曾经在上高中的时候，有几个好朋友，我们大家会相约到了，比如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聊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就是年根底下，比如说第二天就是春节了， 嗯， 或者第二天就是新年要来临，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沉淀心境，奋笔疾书，写给未来的那个自己，写给一年后的自己，想说一年之后的那个自己在打开看这封信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未知， 未知 才精彩。 对，你用这种给自己写信的时候吗？ 嗯，没有 啊，没有啊。刚想跟你找一下， 聊不下去了。 没有，没有关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像我这种自言自语型的，就很寂寞。这算是笑话吗？刚才那个圆圆、玉玉还是谁？刚才刷过去了。 嗯， 啊，是玉玉玉，一二三 AZF， 对，为什么把你记住了呢？因为你夸得特别的到位。对，他夸得很，让我很开心，所以就 对，再送一波礼物就更美丽了。 好，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啊，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还有一位美女一涵，因为刚才有人问说今天的这个嘉宾叫什么名字啊，所以要把他跟大家隆重介绍，来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我是一涵。 因为我没有视频，所以呢刚才他拼命的对着镜头在摆手，然后别忘了有声音也要传递哦。所以大家有几种方式可以收听收看，那就是把旋钮调到 FM 九八二可以收听，或者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样子，或者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花椒直播上面来搜索活力九八二，然后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各种各样的朋友们进来，然后关注的、分享的，还有送礼物的，还有夸我们的，反正总之我看到你们就很开心。而且还有，我刚才看到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吗，我以前是对这个不太熟悉的，刚才全凭你给我讲解你知道吗。然后还有可以贴标签，哎， 是。 然后我刚才看到有一个人给我们贴了一个标签，是小清新，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其实人是很难去100%的了解到自己， 没错。 但是看到了标签就会知道，哦，原来在你们的心里，我们是这个样子的。 对，我还有这样的一面。 对，所以其实写封信也可以有这样的效果，是因为我们会用一种更加静下来、沉下来的方式去面对彼此。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说话，就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这样一对一的聊天，它是一种及时的反馈， 是， 或者说其实说话是有来有去，超过3秒就空播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状态，现在的现，时间的时。但是写信呢就会多了很多的酝酿，你会整理，把这些思绪加以韵色酝酿，然后再传递给对方，让对方了解到你的心意。 对，而且文字表达出来之后是有温度的。 继续 通过自己的情绪，然后润色，对，然后再抒发出来。 然后所以其实对方在拿到这封信的时候也是一封有温度的信。 对，沉甸甸的，带着温度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呀。当时你给我写那封信写什么来着？起个头呗。自己也忘了。 我真的忘了。啊，真的忘了。 我知道是什么开头。 Dear 甜甜。冒号。好歹也得是这，哎，不好意思，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好吧，我就是叫甜甜。对。 就是这个算是一个，不算是什么秘密， 对， 可以 对公开的秘密， 不是啊，没有公开啊，但是这也不算秘密啊，这有什么好秘密的？对，就明显杰克堂没有人会姓杰嘛，对不对？对，所以 谁说的？杰克船长？ 对，我是说中文当中真的有人姓杰吗？ 啊，没有， 有吗？ 好像还真没有， 嗯， 啊，没有。 好，我们成功的跑题了。那既然跑题了，就让我们再跑得更远一点。嗯，我们要听歌，可以吗？ 来吧， 这首吧。特别干净的前奏，纯净的声音，来自朴树。 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等着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中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遗忘的亲爱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量，轻描时光漫长，长夜不想，数不尽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 小一点声音当电乐，然后对，可以再大一点声音，然后让它当电乐，对。 OK 吗？ 可以啊，谢谢，非常感谢易涵，今天不仅仅是我们的直播嘉宾，然后这边还可以帮我推电乐，好开心。因为你知道就是这两个 CD 离特别远，所以每次我都是这个造型的，对，都是这样啊，就趴得很远，对，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然后呢，我刚才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了活力982的直播间，然后还有像啊，对，当点饭，还很可怜，还没有吃饭呢，就都过来了，一直在等着我们，那就可以吃夜宵啦。还有很多人问，嗯，主播做了多久啊？等等等等，怎么可以告诉你做了多久呢？我自己都没有算过，我每天都好像第一天做这份职业一样的热爱它。 对，他知道自己叫杰克堂这件事儿，已经是让我觉得很惊讶了 啊？为什么？ 因为你能记住自己的名字呀。 啊，所以我以前是晕到什么程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我觉得这应该离这个阿兹海默不远了。好吧，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再重复一遍怕自己忘了，还有坐在我旁边的美女是易涵。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是，不如写封信吧。有多久没有写信了呢？有多久 没有用文字的方式去抒发表达了呢？其实在这只是想给你提个醒。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有写信的习惯，不是写信，就是手写东西的习惯。因为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没错， 手握在，对， 笔握在 手里。 来重新说， 笔握在手里。对，手握着笔，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哎，终于找不回来了，容易吗？所以这种踏实的感觉，实实在在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体会一下那个当时，那个此刻此地。刚才我们在讨论，因为一涵其实也是做广播的，然后但是他更多在做录播的节目，我之前也做录播的节目，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录播好玩还是直播好玩，最后也没有得出个所以然。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没有优劣和哪一个更好玩，而是他们是不同的。 对，各有不同。 对，就好像写信和聊天一样的状态。写信你是可以涂涂改改反反复复，然后还有个结构什么的，是吧？重点是什么，然后呢紧接着下面是什么，然后最后的结尾又是什么。但是说话呢更多是这一刻或者说 即兴的 此时此刻，对对 对, 对、 然后的一种表达。这其实就有点像直播跟录播的区别。我可以去完整的表达一个中心思想，一个利益，我也可以在看似行云流水一个娓娓道来的状态当中慢慢的去得出一个答案，给一个结论，和旁边的人一起来做一个分享。所以哪一种都很好，所以不管是收听还是收看的方式也都很好。收听的话欢迎锁定 FM982， 收看的话请关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好，广告时间结束。每次都要时不时的来这么一遍，因为这是2018年的一档新节目《十点答录机》，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或者进入到花椒直播间的朋友无意当中来到了这里，会想你们在干嘛呢？我们就是一个还原了电台的环境的一个这样的小空间。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电台是一个非常有神秘感的感觉，但是现在既可以神秘，对，也可以揭开神秘的面纱。如果觉得我们的聊天你觉得还有意思的话，666走一波好吗？我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 我熟练了吗？ 刷起来666不要停。 哦，是这样的是吧？好嘞，这个广告部分就交给你了啊。 哇，这压力好大。 那不如写封信吧。赵倩说，通信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捷，感情却越来越速食了。所以当一切都很快，节奏交替都很快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天24个小时没有变，一年24个节气没有变。就像今天是立春，立春要吃饺子吗？ 不知道啊。 总觉得到了一个节气就要吃饺子。 对， 因为所以就顺便问一句，我的意思是时间没有变化。还有虽然信息在爆炸，我记得你知道那时候看过一个姜文的一个采访，然后我觉得他说得特别的好，谢谢小李飞刀送的桃花。顺便哦，对，春节应该立春应该吃春饼哈，咬春 啊，对，咬春，对，是立春、哦、是立春吗？ 对，今天立春了，你不知道吗？ 不是，我是说是立春吃春饼，而春分， 反正总之就是要不然就是吃春饼，要不然就是吃饺子。对，小虾说，我今天还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就好像年终总结一样，这么棒。当然我们刚才话说回来， 姜文 的那个访谈，他其实在里面就说信息爆炸，但是我们阅读的速度没有变呀。对吗？ 对， 我们在接受一个信息的时候，这个信息的时长从看到它视网膜，然后到进入传导神经到我们的脑海当中，形成印象，形成意识，然后再对它有一个评判，这些过程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些没有变的东西 这就是我想说的，那些没有变的，比如说不变的是每天晚上十点之前十点钟的时候，至少在2018年十点打陆机会与你相伴。还是回来了， 还是广告。 没错，这叫花式广告好吗？那说到写信，今年有没有打算给自己写封信，就像刚才的小虾同学一样，给自己的父母写一封信？ 我吗？ 对啊。听了我们的节目，对不对，不能叫听了我们的节目，上了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半天的天，咱们俩都聊这么半天了，如果没有成功的说服你去写封信的话，那真的是太失败了。 其实我一直是一个反思多过就是给自己写信的人。虽然我会写那个日记之前，但仅仅是一个情感的出口，不管是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但给自己写信这件事儿我还真没做过。 有打算试试吗？ 可以考虑一下。 但其实 挺有意思的， 就算不给自己写，我觉得给某一个人写也挺好的呀。 不是给你写了吗？ 对哈，但今年打算还给我再来一封吗？ 可以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好，特别棒，千万不要把话说死。 容易实现不了是吗？ 没错。好，那我们聊了好多，看到很多朋友有留言，比如说刚才倩倩，是倩倩吧？对，赵倩，想起一句歌词，从前的日子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个问候要等上好多天。但是你知道，就是这种慢，它会给人造成一种期待感，你不知道那封信什么时候会送达，这是对寄信的人的一种心理的状态。他会想，这封信什么时候才可以送到对方呢？因为他知道自己寄出了一封信，于是他有这种期待。而那个读信的人不知道远方正有一封信向他匆匆赶来，所以当他拿到信的时候，那一定是一个很惊喜的状态。哎，我又想起来，就是赵倩跟我说完了这个日子就是从前慢的这个歌词之后，我想起来之前采访老狼，他说过他那个年代啊，跟他女朋友，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属于就是两个学校，但没有电话，然后通信呢，你知道，就是刚才也说了，要等上好多天，所以那种及时的那种，比如说我现在就想去找你，怎么办？没法联系上，根本不知道，没法确定对方的方位。打电话的话，肯定也是传达室啊等等的这种方式，然后就只能冒着风险去。然后他说，记得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他们都去到了对方的宿舍，然后对方，你知道，都去到了对方的宿舍，就意味着错过了。 对， 对， 都不在。 对，然后呢，男生老狼就坐在女生宿舍里面一直干等着，不是坐在宿舍里边啊，就是外头，一直干等着，傻等着。然后呢，女生就把男生的衣服洗了，然后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就会发现，哎，好像一切没有什么变化，但又好像多了一点点微妙的感觉。比如说那个清香的，可能会有秀发的味道呀，对，还有清香的洗衣粉的味道啊，亮起来的衣服啊，所以那是一个很神奇很美妙的感觉。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再体会一下那种感觉。欢迎啊，谢谢小李飞刀送的礼物，好多礼物啊，今天你一来真的要礼物是管用的耶。 真的吗？ 对， 忽然觉得自己脸大了呢。 好开心，而且还在不停的继续刷，哇，谢谢，好开心。对，就是被礼物砸晕了，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感觉。还是想要来问问旁边的意涵。比如说写信这种方式对于你来说，是由于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还是说只是想找到一个复古的方式去做一点什么看上去有意思的事情，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前者吧。其实我这个人更看重内容， 不在于形式、嗯、形式它只是一种选择， 嗯， 就是我喜欢这种方式，我会去选择它，而不仅仅这个形式它很时尚或者是很怎么样。 那问题来了，什么时候会选择写信呢？在现在我们明明可以有很方便的交通沟通的方式，微信也好啊，短信也好啊，或者一个电话语音聊天等等等等，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中，为什么会选择写信？可能是需要一个理由的。 是的，嗯，我一直认为手写的东西可能就像咱们之前提到的，它更有温度，它更厚重一点。对，嗯，当这个人写完信，然后把它包好，然后寄出去的时候，嗯，自己来说是一种期待，他会想这个人在收到我精心写的这封信的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收到信的人在拿到这封信的时候，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不会在很少会在收到信的时代里，他收到一封信的时候会也会觉得很期待，到底是谁写了这样的一封信，又写了些什么呢？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在于信一般来说都比较长。 对，需要时间。 对，而且你看微信啊或什么，它最多最多一般来说很少会写长篇大论， 嗯， 所以你就算真的看到有一个人给你发了一条微信，然后写了满满的一屏，你很有可能选择不去看它， 也有可能选择关键字啊。 对对，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就不会像真的收到一封纸质信、嗯、从信封里面抽出来打开，好像就有一种仪式感。 对、 嗯、 生活还是应该有点仪式感的。 我以前是一个排斥仪式的人，哎， 真的 就是 做作。 不是做作，我总觉得所有的仪式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嗯， 它的意义有多大呢？以前呢我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你知道有一个成人童话小王子，你知道吧、 嗯、我知道， 里面那只狐狸， 嗯， 他说到了仪式的重要性，可能很多朋友也听过，他说大概的意思啊不太记得具体的了，为什么会有仪式，是因为比如说我知道你5点钟的时候要来看我， 嗯， 于是我在4点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期待了。 对， 就好像每天晚上10点打录机会来到你的耳边， 你9点就开始期待了。 我希望是这样的啊，就算9点不期待，你现在这会儿10点52分，哪怕你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打开收音机，我也不怪你。就像小李飞刀刚才说，这是他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就送这么多的礼物，真的是超开心的，谢谢你。还有赵倩也在不停地跟我们互动，非常开心。完了，我失眠了，我得起床写封信。这个明明是一个伴大家入睡的状态，结果没想到把某人从床上薅起来了，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其实可能如果心里有话，心里有一些感触，起来把它完成，可能会做一个好梦，会睡得更香甜、 嗯、 也没准哦。听歌吧，该到了听歌的时候，那谢谢一涵帮我把它推起来好吗？这个歌名特别有意思，因为就好像是一封信的开头。刚才有很多朋友问我这边天气好吗，这首歌就叫你好吗天气好吗，来自邓福如。 在梦里有个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说过的每句话我都疯狂，迎着风我轻轻唱，随着落叶去流浪，又想起了那一首500 Dreamers。 人总是有些话说不完，心里藏平安吗，过得好吗，怎么穿，总是没 个地方，你是否还记得吗？你好吗？天气好吗？只剩这样。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十点大陆机，刚才是来自邓福如的你好吗？天气好吗？有非常细心的朋友注意到了主播在把话筒关了的时候在聊天儿，然后就问你们在聊什么呢？我们在聊什么呢？我们刚才从天南聊到地北，主要是易涵同学非常热心的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就是比如说怎么才可以让这个节目更好啊，你看看来当个嘉宾都这么有责任感，我有什么对什么理由不让自己更努力呢？特别感谢易涵，你可以给我写一封信，然后写一封建议信， 好嘞， 或者表扬信， 好嘞， 或者对，反正总之要扣题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聊的就是不如写封信吧。如果听了今天的节目你会觉得有了一个写信的冲动，不管那个收信人是谁，就开始动手吧。啊，对啊，你也可以写给我，比如说对，我这有收信地址，一块杰克堂，在微博上可以找到一块杰克堂，块儿化音，所以是六个字。哪怕140字的微信呢，一个短信，也可以表达你想表达的那个部分。所以，哦，这边还有说来个锦旗，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我只是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醒你，提醒大家。别忘了我们还有一扇心门呢，别忘了时常叩响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你的收听，我是杰克堂， 我是一涵， 希望一涵下次再来聊天好吗？ 好啊， 那 期待 最后一首歌 Knock Knock Knock Knock 就是敲敲门，敲敲心门。 Knock knock, tell me where you are. Know them close but we're apart.